5:13嚟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温度咧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啊，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啦，其实嚟紧咧都会系比较热嘅。听日咧日间时间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约莫系去到33度，新界区咧会再高多1到2度嘅，咁啊，请留意啦。咁其实咧，如果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咧，下个星期一、星期二啊，会有机会咧有啲骤雨同埋雨势咧，有阵时可能会比较大添。咁请大家出街咧就要界定雨具啦。嗱，寻日咧立法会咧就三读通过咗咧新嘅选举条例嘅，新嘅选举条例嘅。咁喺呢个新嘅选举条例之下咧，亦都系代表咗香港嘅政制啦，有一个新嘅发展喺度啦。咁因为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噶啦，就系喺成个嘅立法会入边咧，就会变咗系90席嘅。咁不过咧，以往嘅超级区议会嘅席位咧就会取消。咁另外咧，地方嘅直选咧，亦都会系咧变为20席噶。咁亦都系会设10个嘅分区直选嘅选区啦，每区咧2个席位嘅。咁而功能组别方面咧，就系、是、取消咗咧超级区议会嘅界别啦，同埋咧区议会一咧总共6席嘅，而医学界同埋卫生服务界就会合并咧成为1席，另外亦都有新增嘅界别啦，包括咗咧系商界第3啦、人大政协及全国性团体代表界咧等嘅议席嘅。嗱，咁啊呢啲嘅变动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大嘅改变啦。咁啊选委会嗰方面咧，亦都会系增加到1500席，由4大界别咧变咗系5大界别啦。咁要值得留意咧，其实第二时咧嘅选委会嘅功能啦，除咗系负责提名同埋选举特首之外啦，亦都咧系加咗咧系提名同埋选举立法会议员嘅职能嘅。咁但系咧就系喺有意参选嘅人士咧，都必须系要通过咗资格审查委员会嘅审查嘅。而呢个咧资格审查委员会嘅组成咧，就会包括咗一个嘅主席同埋2至4名嘅成员嘅，咁啲委员咧就由港府嘅主要官员担任啦，亦都会加入咧1至3个嘅非官守议员嘅。至于审查方面咧，主要就系由翻咧警务处国安处咧，按照港区国安法咧审查候选人，并将审查嘅结果咧交俾国安委，而资审会咧就会按照国安委嘅意见书决定咧会唔会系取消候选人嘅资格啦。嗱，咁啊，如果我哋留意翻啦，就系喺中央咧喺3月中嘅时候啦，就提出咗咧系成个嘅政制嘅修订啦，到寻日为止咧通过，其实个历时咧系不足3个月嘅啫。咁喺寻日嘅条例通过咗之后啦，港澳办同中联办咧都分别发表声明嘅。港澳办就形容咧系将开启香港两政善治新篇章，话港府咧迅速提出修例之后咧，立法会喺不到2个月之内高质高效审议有关法案，而新选举制度咧系同港区国安法、公职人员宣誓制度等条例咧进一步确立咗爱国者治港嘅新秩序嘅。而中联办就形容咧系一个民主性、开放性同进步性嘅法案，亦都话咧喺本地立法嘅审议表决过程当中，令人睇到咧立法会高度负责、认真细致嘅专业精神。本次立法嘅过程咧就是发扬民主和坚持法治的过程的。不过与此同时也有政党对于整个政制的修改是表示失望的。民主党的主席罗建熙就说，今次政改是减少了市民对立法会选举的影响，形容是迈向普选的一个倒退，不少民主派的支持者都感到失望。但是至于他们会不会是参与选举呢，就都要去到9月之后咧，先至会再决定嘅。咁但系咧，另外亦都有一啲嘅政团啦，似乎已经系准备紧咧，就会参与选举啦。咁嗰个就系新思维啊，亦都系发表声明啦。咁佢哋就话争取民主过程咧，必须系寸土必争。嗱，大家喺呢个修例过咗之后，点样评议香港嘅政制发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讲一讲你嘅一啲意见同睇法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喺社交场合，如果我哋想避开某啲人，我哋可以点讲呢？最简单一个字当然系 avoid 啦。I'm trying to avoid somebody. A V O I D. I'm trying to avoid them. 因为咧，佢咧就系一个好奇怪嘅人嚟噶，成日咧对我好有兴趣咁样啦。I've been trying to avoid them. 另外咧，我哋有一个 expression 亦都可以用咧，就系 to keep out of somebody's way. OK。啊，俾个例子你，譬如我话，咦，最近我发觉你好似成日好似想避开我咁，系咪我做错咗啲咩咧？咁你可以话，I notice you seem to have been keeping out of my way recently. I notice you seem to have been keeping out of my way recently. 就系咧，会你最近好似尝试避开我咁，或者譬如屋企个仔女可能啊。呢排唔係好同父母講嘢，你可以話my daughter seems to be keeping out of my way lately， 咁都得。好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呢條嘅條例草案咧，尋日就喺立法會係以40票贊成、2票反對咧嘅情況之下通過啦。嗰兩票嘅反對咧，就係嚟自熱血公民嘅鄭松泰同埋醫學界嘅陳佩賢嘅。另外40位建制派嘅議員咧，都係一致贊成嘅。我哋睇翻連個辯論、連表決咧，只係花咗12小時。如果對比在以往立法会去处理这条例，似乎今次的进程都可以说是相当之迅速的。在条条例通过之后，各个的政党会如何部署呢？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嘉宾，就是民建联的副主席张国军。张国军你好。 系主持人好，大家好。 喂，张国军啊，个条例通过咗之后咧，即系留意到你哋有讲有话，民建联咧或者会失去一半嘅议席，你哋点样去分析而家即系嗰个嘅形势咧？ 咁讲啦，我谂随住選舉制度的改變咧，即係喺地區直選之外咧，當然我諗我哋亦都需要去，如果我哋要即係繼續確保我哋有更大嘅發言權嘅話咧，我哋需要喺選舉委員會啊，同埋喺功能組別方面咧，亦都要咧係即係派多啲嘅候選人出嚟啦。咁所以我諗喺嚟緊個立法會選舉裏邊，除咗地區直選之外，我哋亦都需要喺唔同嘅其他嘅一啲嘅渠道或者途徑咧，係確保有更多成員係加入去議會啦。咁當然亦都希望即係喺呢段時間亦都能夠增強我哋自己議員嗰個議政嘅水平啦，希望喺即係新一屆立法會可以喺一個唔同嘅一個環境之下咧，能夠係可以係將我哋即係個議政質素係表達出嚟，亦都可以提一啲更好嘅政策咧，去解決香港嘅一啲嘅社會問題咯。 其实咧，无论系喺即系个条例提出咗之后啦，喺个审议过程当中啦，社会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嘅意见认为咧，第二时个立法会咧，嚟自一啲叫做即系泛民主派嘅声音咧，会系比较少嘅，咁就建制嘅声音咧会系强一啲。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会不利个立法会咧去监察政府，可能会变相系冇有机会系冇咁积极嘅。咁你哋又点睇呢个？意见或者评论呢？ 我想分两方面，一方面你说建制派在多些人是不是等于就不监察政府呢？我觉得这个呢就不可以呢是画上一个的等号的。咁你睇翻，就算喺而家呢一段嘅時間裏面咧，冇呢啲嘅所謂反對派喺議會裏面咧，就以我民建聯為例咧，其實就住好多我哋如果唔同意政府嘅一啲嘅政策咧，我哋都會同政府去講數啦。 甚至咧係會去反對啦。有時會令到即係政府亦都會主動去撤回呢一啲我哋認為係唔符合即係情況嘅一啲嘅政策啦。咁所以我諗就算建制派多啲議員喺立法會咧，其實亦都可以咧係擔當起嗰個即係監督政府施政嘅作用啦。咁當但係另外一方面，當然可能有一啲非建制嘅朋友會話：喂，建制派議員唔代表我喎。我如果冇一啲非建制議員咧，我覺得唔可以代表我監察喎。嗱，咁呢方面咧，我覺得咧就要由一啲你所講嘅泛民政黨或者一啲反對派政黨咧，首先佢哋自己亦都要即係放下嘅心魔，去即係參與呢一個嘅選舉。啊，就千祈唔好話咧，我擔心我參加選舉會唔會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咧？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覺得認為係要監督政府嘅時候，你就應該就喺議會裏面咧係擔當呢一個嘅角色。咁所以我認為，當然即係如果即係非建制或者反對派嘅政黨咧，其實佢哋亦都要自己要有一個決心，係走出呢一步，佢可以咧代表佢哋嘅持份者喺議會裏面擔當個角色，就唔好咧淨喺議會外咧自己唔加入咧就話議會咧係發揮唔到呢個監察嘅作用，因為咁樣講，我亦都覺得咧對喺議會裏面咧其實好積極監察政府角色嘅一啲嘅政黨咧係唔公平嘅一個嘅評論咯。 但係首先其實一啲叫做即係泛民主派嘅政黨咧，會唔會係入閘都有一啲嘅難度咧？嗱，因為首先你就要經過即係資格審查委員會啦，然之後咧就係佢哋仲要喺選委會嘅每個界別入邊咧都要攞到一定嘅提名票咧，先至可以入到閘。咁但係譬如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嘅，以往啊，我唔用立法會選舉為例啊，我以往咧嘅行政長官選舉為例咧，亦都試過有一啲候選人咧喺某啲嘅界別咧，佢係完全攞唔到一張嘅提名嘅。咁呢個當然要講緊以往嘅事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我哋去推想翻未來要係爭取入到閘可以進入去個立法會選舉，其實會唔會呢度本身已經係攔阻咗俾佢哋，就唔係佢哋想唔想參加嘅問題，而係個制度上面會唔會令到佢哋可以參加到嘅問題咧？ 我覺得如果係真係有心出嚟為香港社會做嘢嘅話咧，就唔好咁多如果啦。啊，呢啲嘢究竟係唔係好似佢所講咁樣發生咧？我最簡單，你真係即係喺選舉嘅時候，你去上去參與，去積極去攞呢個提名票。如果你去到嗰陣時，一個人佢係正正經經嘅，過去記錄良好嘅，佢如果咁樣喺個制度裏面去攞唔到提名票嘅，佢到時咪走出嚟去投訴咯，話俾社會知道咯。我諗而家坐喺度想當然地覺得就，哎呀，我參加啲人都未必俾票我咧。咁我覺得呢一種咧就係一種軟弱嘅表現啦。我認為咧，佢哋要做嘅嘢咧就係應該諗下點樣去積極去參與選舉，亦都要點樣積極去爭取攞呢啲嘅提名票。亦都應該咁講，換句話講，即係我覺得你調翻轉講，你亦都唔應該而家我有個制度係確保就話嗱，泛民參加咧，我就保證你一定會得到嗰幾個界別嘅提名票噶啦。咁冇人可以咁樣保證到你噶嘛？調翻轉，就算我係民建聯嘅張友軍，我都要去揾呢一啲嘅選舉委員會嘅成員去攞提名票。呢個係每一個參與嘅候選人必經嘅階段嚟噶嘛。 不如我哋睇翻咧喺個條例草案即係審議嘅過程啦。因為如果係以三讀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個辯論咧連表決咧只係花咗12小時。咁但係其實今次成條條例草案嘅修訂咧都相當之複雜嘅，即係淨係頁數或者條文咧都相當之即係唔少。咁而成條條例其實由三月開始提起到而家通過，其實都係不足即係三個月，甚至係大概即係兩個零月左右嘅時間啦。嗱，咁咁快嘅情況之下通過咗呢一條條例，喺過去嘅一段時間，我哋似乎係聽到有一啲咁樣嘅傳媒報導，就係話咧有建制嘅議員佢哋提出咗一啲嘅意見，希望就住某啲嘅內容作出修訂，譬如國籍啊等等咧。咁但係到最後咧都呢啲咁樣嘅即係意見咧都係徒然嘅。咁其實你點樣評議今次成個修例嘅處理方法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嘅議員意見其實係真係吸納唔到，令到整個嘅選舉條例係唔能夠即係反映到個民意咧？ 有兩點啦。第一點就係喺尋日前日咧係12個鐘頭審議啦。咁但係整個法案其實加埋喺之前嘅法案委員會同埋小組委員會咧，嗰度有47個小時咧，其實都差唔多60個鐘頭嘅審議噶啦。60個鐘頭去審議一條法案咧，你可以咁講，亦都絕對我諗你喺用世界各地嘅議會嚟講咧，都唔會係一個叫做馬虎或者短嘅時間。另外咧，你要知道就係話咧，其實喺今次如果你有即係細心留意成個審議過程裏面，每一分鐘嘅會議時間咧，其實啲議員都係好積極去研究同埋去提問。我相信呢60個鐘頭，如果每一分鐘好似今次咁樣，係啲議員係咁認真積極去研究一個法案咧，會比喺過去咁幾年啊喺立法會裏面喺泛民喺度嘅時候。嘅時間全部都用喺拉布打鐘點人數掟嘢。如果係咁嘅環局面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泛民嘅呢啲所謂嘅開會嘅時間，就算100個小時、200個小時咧，佢個含金量咧，絕對比唔上喺今次審議裏面咧，我哋用呢60個鐘頭咧去審議呢個法例啦。另外一方面喺個會議期間，的確咧建制派議員係亦都好認真提咗好多嘅一啲嘅修訂嘅建議啦。咁其實政府你見到喺個會議期間，亦都真係每一個建議都有去諗嘅。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尋日咧會有369個嘅修訂議案咧係需要咧係要處理。咁呢個亦都係政府即係吸納咗我哋喺成個六十個鐘頭會議裏邊嘅一啲嘅修訂，先會有呢個結果咯。 好，唔該曬你張國軍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張國軍係民建聯嘅副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将在6月27日全线通车。港铁话，由土瓜湾站至尖东站车程预计9分钟，乘人八达通票价5.6；土瓜湾至中环站车程预计20分钟，乘人八达通票价12.5。显径站同启德站的车费优惠会延伸至新启用的宋皇台站和土瓜湾站，用八达通出入这4个站，乘人每程减1元，其他八达通减5毫。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说，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乘客可以减少转车，例如现时坐港铁由何文田去元朗要转2次车，日后无需转线，只需1程车，车程由40分钟减至29分钟。他又举例，由宋皇台至荃湾现时坐其他交通工具要花40至45分钟，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不用半个钟已经可以到荃湾西站。前年11国庆日游行案，10名民主派人士分别被判囚14至18个月，其中善仲佳和蔡耀昌获判缓刑。两人在庭外见记者，善仲佳说，有不少被告会考虑就刑期上诉，他形容香港已经改变，几年前相关案件只会被判罚款或社会服务令，但是现时各被告的刑期都史无前例地长。他对于很多朋友仍然要面对牢狱生涯感到心情沉重和难过。蔡耀昌亦表示难过，对于警方反对和禁止六四集会及游行。本身是支聯會秘書的蔡耀昌說，會繼續爭取在法例框架下悼念六四，現時面對的政治法律環境嚴峻，風險越來越大，會更小心處理，在和平理性合法的框架下做事。信和集团旗下黄庭芳慈善基金及华人置业集团宣布，共同捐出一个价值1080万的单位，作为抽奖活动终极大奖。信和华智表示，凡年满18岁、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的人士可以参与抽奖，参加者需要在今年9月1日或之前登记。

快乐呢两个字，我就谂起孟子同齐宣王嘅对答。孟子就同佢讲：独恶乐，与人恶乐孰乐呢？咁齐宣王就话：不若与人。咁所以话为政之道，其实系要令到众人快乐，先至系至高境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欢迎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而家时间咧系晏昼嘅5:39，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倾倾啊。寻日立法会就三读通过咗咧新嘅选举条例嘅草案啦，吓咁啊，已经成为咗条例噶啦。咁就修改咗咧选委会同埋立法会嘅组成，咁同埋咧有一啲嘅新嘅规定嘅，包括咗候选人要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嘅审查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喺个选民上面，如果有人咧系煽惑投白票咧，可以被判囚嘅。呢啲都系即系条条例入边提出嘅一啲嘅内容嚟嘅。嗱，跟住嚟紧咁啊，究竟咧会系有啲乜嘢其他嘅日程表咧？咁首先咧就系喺7月5日咧，就会有一个特别选民登记限期嘅。呢、這个主要就系俾一啲即系因为今次个条例修订咧而需要系譬如转咗嗰个嘅组别啊，呢啲嘅选民咧去做翻啲嘅登记。咁此外呢就係亦都呢係先会喺9日呢就会有选委会嘅选举啦，咁然之后呢就12月嘅时候呢就会有立法会选举，咁跟住呢到出年啊就会有行政长官选举，都可以话係即係一浪就接一浪啊。咁啊，究竟呢即係喺今次呢个嘅立法选举入面，即係特别係年底嘅立法会选举，可能会有啲人士呢都比较关注啊，到底会有几多嚟自即系传统泛民主派嘅政党嘅人士能够会系去参选，同埋能够真系入到闸咧？即系譬如公众都会关注即系无论系以往喺立法会有席位嘅民主党啊、公民党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叫做即系泛民主派嘅政党，佢哋嘅走向咧到底会系点样嘅？嗱，咁啊，民建联嘅民主党嘅主席啊，唔好意思，民主党嘅主席咧罗建熙啦，佢寻日喺条例通过之后咧就透露有建制派咧曾经游说咧系民主党嘅人士咧参选，但系就唔能够保证咧佢哋入闸通过到资格审查。咁不过咧，罗建熙又强调啦，佢哋咧呢个党咧系唔会受到风声影响。咁九月咧嘅党员大会咧就会做最后嘅决定。定嘅，咁究竟即系唔同嘅政党或者唔同嘅人士去点样考虑参选唔参选咧？如果参选嘅时候，佢哋又点会点样去计算啊？到底自己能够入到闸，甚至系胜诉嘅几率有几多咧？1-8-7-2-3-1，未来嘅选举制度，你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嘅听众啦，有位吴先生喺度噃。吴先生你好， 主持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应翻你正话一浪接一浪，我可以话喺呢一次呢个咧系咧南亚大海啸，呢、這个卷浪系卷走晒以前嘅泛民派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次佢哋琴日用12小时咧，已经咁样40票通过咗咧，咁有2票反对啦。咁根本上你而家全部都系蓝营噶啦。咁同埋你而家就话取消咗嗰个两个超级区议会嗰个啦，咁同埋地区直选咧就系、是、用嗰啲社团啦、啊，佢哋好多嗰啲委员，即系点讲，好多即系唔同嘅 嘅界別噶嘛，佢哋係咪先？佢哋咧一個屬會裏邊有好多個會嘅喎、哦， 嗯， 即係咁佢哋嘅運作。咁我哋未必會係佢哋啲會員噶嘛。咁我反映意見，咁你點可以代表曬我哋香港嘅居民嘅意願係咪啊？ 嗯， 即係我今日我真係覺得今次咧真係令到香港人好失望嘅，即係嗱。你唔好當泛民係一個花瓶啊！你建制派游說民主黨去參選咧，我覺得只不過個花瓶嚟嘅啫。就算我算你包容入俾一兩個入去啊，咁都反映唔到意見啦。你不嬲都係你建制派係同政府係一個選舉機器嚟嘅啫嘛。咁而家更加政府去更加開心啦，唔需要同你哋拜票啦，係咪？一致通過咗，好似琴日12小時就搞掂曬啦。咁、你仲叫我哋泛民嘅人去參選做咩啫？我哋唔想做花瓶咯。 啊，不過啊，吳先 生，我哋去拜票嘅。 係，不過吳先生其實就地區直選咧，就分翻即係十個嘅選區，咁就每個選區咧係有兩席嘅。咁呢個就理論上即係如果你係選民嘅時候，咁你自然可以揀到你自己嘅即係想投嗰票嘅人啦。咁當然啦，都要睇下即係你哋自己點樣去衡量咧，到時嘅候選人啦。咁不過亦都有一啲咁樣嘅理論，就係覺得要寸土必爭。如果你係完全唔參與嗰個選舉嘅時候，咁第二時咪入邊係更加冇另一啲嘅聲音喺度咯，同埋你哋嘅意見亦都係冇任何渠道可以反映到啦。你又點睇呢啲咁樣嘅論述咧？ 係兩睇嘅，一支針係冇兩頭嚟嘅。咁當然，如果我哋泛民啲去參選嘅時候，咁又另外一邊嘅人嘅聲音就會唾棄嘅啦，佢唔會去投票嘅啦。咁另外就話就係嗰個叫做嗰、那個叫咩功能組別啦嚇。醫護界嗰個咧，醫生佢哋咧，以前嗰個選參選嗰個票數係多噶嘛，大家佢咧就將佢劃一咗係醫護界，咁又係少咗啦。我覺得貶低咗醫生嗰、那個。功能組別咯，即係而家得翻係陳佩然嘅啫。我深信，如果功能組別未必入到去噶啦，即係社福界啊，好似邵家臻佢真係做咗好多嘢，老實講。咁同間以前立法會咧有公聽會噶嘛，即係俾我哋啲市民上去反映意見。我深信將來嘅時候咧係會大減噶啦，唔會有我哋見嘅聲音，所以就係、是。一落千丈，我即系我哋个心好灰啊！ 好，明 白，所以我觉得唔会翻嚟投票噶啦。 明白，多谢晒你吴先生嘅意见。咁啊，吴先生咧，相对就对于未来个政策系比较悲观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今次咧，由中央即系过咗人大过咗嗰个决定啦，到咧系完成嗰个条例嘅修改咧，其实就不足三个月。咁但系咧，其实成条条例嘅修改咧，入边系牵涉到都几多部嘅主体法例嘅，都相当之繁复嘅。不过咧喺成个审议过程当中啦，就政府冇好似以往咁样咧做咗一个嘅公众咨询。咁但系即系建制嘅议员啦，头先亦都同民建联嘅张国军咧，佢倾过啦，佢哋就强调咧喺成个审议过程当中咧，其实佢哋都即系花咗好多嘅精力，用咗60小时，都系一个唔短嘅时间嚟嘅。咁大家点睇嚟紧嘅政制发展嘅情况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872。同我哋倾一倾嘅，转头边我哋又请嚟另外嘅一啲政党政团人士，同我哋睇嘅倾倾佢哋未来嘅部署，谂住点样啊？ 日本京都嘅哲学之道，大家就听得多。不过原来香港都有一条隐世嘅医学之道噃，想知喺边？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主持孔凡毅医生专程约佢师傅袁国勇教授，同我哋一步一脚印分享下多年嚟佢哋点样喺呢条小径揾到医学上嘅启发。《医生与你之医学人》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个政团新思维嘅主席狄志远，狄志远你好。 系你好，陈婉婷。 系，喂，我留意到咧，你喺报章度有一个咁嘅说法，你就话即系你哋嘅声明咧就话选举条例嘅民主开放程度相对收窄系表示可惜嘅，但系咧又认为咧争取民主过程咧就必须要寸土必争，即系一方面又觉得其实佢喂真系收窄咗，但系另一方面又去继续参选，其实可唔可以即系展述下你哋嘅谂法咧？ 当然咧，就大家都。 嗱，阿狄志远，可能你要企定少少啊，系再倾过，唔好意思。 哦，系，大家可能都明白到咧，今次新嘅选举制度咧，系比过往嚟讲咧个民主成分咧系弱咗嘅。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今日嘅立法会咧系有50%咧系直选产生议员嘅，咁如果新嘅制度咧系90席当中里边咧系只有20席咧系直选产生。即係話唔夠20%嘅，咁呢個數字上嘅比較就睇到，民主成分咧係有減弱咗，咁呢個所以我哋表示係可惜嘅。咁喺咁情況之下，當然有兩個選擇嘅，社會嘅辯論都係咁樣啦。一，我哋就放棄啦，因為呢個民主嘅制度，咁我哋可能另覓一啲嘅途徑咧，係爭取民主或者去推動改善民生。咁喺我哋角度嚟講咧，我哋覺得就寸土必爭嘅。立法會嘅平台都係有力嘅一個平台，咁我哋都可以喺呢個平台裏面繼續即係爭取民主啊，改善民生。同埋我哋都觀察到咧，就係從來喺香港嘅政治發展裏面咧，民主派都係佔少數嘅。不過話新嘅制度之下變成係極少數，咁我哋都喺一路嚟講都喺夾縫中裏面努力。咁我哋嘅觀點就係呢個時候唔係放嘅時候咯。咁當我哋唔參選，一個結果就係、是。泛民嘅力量或者民主爭取民主力量就係會萎縮，咁呢個就當然大家有唔同嘅選擇啦，我只能夠話尊重。 但係你頭先都形容啦，即係第二時喺個議會入面民主派嘅聲音可能係極少數啦，咁呢度狹縫可能係比起以往嚟講係更加狹窄，唔係狹縫，其實都係一條罅仔嘅啫。咁嗱，即係。舉一啲嘅簡單例子，如果你哋真係未來係即係叫做即係非建制嘅人士喺個立法會議席入邊係甚至係90席入邊係少過10席，或者係甚至更加少嘅時候，咁入到去個意思又喺邊度咧？即係點樣仲可以發揮到你哋嗰個嘅力量咧？ 嗱當然啊，而家選舉制度裏邊咧，如果非建制。如果大家團結 就共咧，係啊，狄志遠，唔好意思，嗱，即係唔好意思，因為你個線路接收得唔係好好，不如再傾過要企定定，係啦，請講。 好啊，好啊，企定。 係啦，如果真係十個或留下咁發揮到嘅作用係啲咩咧？ 嗱，我自己嘅判斷咧，如果我哋非建制派能夠積極去盡出去努力團結去做咧，我估計有15至16席有機會嘅。咁但係當然話，大家都用一個消極嘅態度面對今次嘅選舉制度咧，咁可能真係10席以下噶啦。咁呢個就係當然有個即係睇我哋非建制派能唔能夠積極同埋團結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咧，我頭先都講咧，非建制派咧，佢會係變成一個極少數嘅。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咧，我哋都有一個民意基礎嘅。呢、這個聲音咧都要透過有啲即係議事嘅代表咧，係表達意見。喺民生改善方面，我就唔擔心，我哋係冇空間去做嚇，因為即係我哋能夠掌握民意而表達到民意咧，咁呢個民意嘅聲音咧，政府亦都唔能夠唔去聽。咁因為有時爭取嘅嘢咧，唔係講人頭嘅嚇，泛民不嬲喺議會裏邊數人頭都係數輸噶啦，最多我哋都係所謂把握住一座即係否決權嘅啫，但係從來。如果嗰人數嚟講，我哋都冇優勢，咁所以我哋都係只能夠話關乎去繼續奮鬥，係會弱咗噶啦。但係大家嘅選擇係咪？如果唔參選，可能連個夾縫、拉縫、微縫都可能都冇啦。咁要係咪對民主發展係有幫助，係爭取中下階層利益係有個好處咧？咁呢個就大家選擇啦。喺我哋角度嚟講，我就覺得即係正如頭先講，係寸土必爭。 夹缝中仍然继续奋斗咯。 嗱，你嘅推算咧会唔会系比较乐观咧？嗱，因为点解话即系十席甚至以下咧？因为喺个修例咧提出咗之后咧，有啲人就估计咧，譬如喺地区直选嘅方面咧，因为而家二十席啊嘛，即系估计会可能会有机会即系泛民主派有机会落到一半啩咁样，咁即系可能十席或留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去到即系十五六席咁样，咁即系话意味你哋要喺功能组别又或者系选举委员会都要系攞到相关嘅议席。咁但系如果睇翻而家咧喺功能组别咧，其实基本上有唔少嘅界别咧都变成咗系团体票，其实个人票嘅界别得翻嗰九个啫，仲要有一啲嘅界别咧就唔系过往嚟讲即系叫做泛民系占优嘅一啲嘅界别嚟嘅，仲要先通过埋资格审查委员会先至可以入到关。 冇错啦， 你估算会唔会比较乐观咧？ 嗱，当然咁讲，首先第一关就要经过审查委员会嘅批，即系所谓审视啦。咁呢个就要所谓过到关入到闸先有得选啦，呢个就第一步啦。咁我都即系盼望就系即系将来嘅选委会能够开放啲，因为香港系一个多元嘅声音嘅社会。如果你哋係所謂阻撓咗一啲不同聲音去參與立法會咧，咁呢個係唔符合社會嘅需要啦。咁呢個第一，希望可以放寬，所以我哋都建議都係話審委會啊審查委員會應該有一個寬鬆嘅態度咧，係讓不同聲音入到立法會。好啦，如果講到選舉嗰個制度嚟講咧，選委會咧對泛民嚟講絕對係不利嘅。咁喺直選裏面咧，二十席咧，如果非建制派能夠團結埋一齊咧，咁所以十席咧應該係建制同埋非建制咧係可以瓜分一人十席嘅。喺功能組別當中咧，亦都有啲嘅界別咧，仍然係對泛民嘅人係有利，朋友係有利嘅，包括教育啦、社福啦、醫療啦、或者係法律界啦，咁等等呢都仍然係有機會咧。如果我哋認為要值得參選咧，我幾有信心咧，呢啲界別咧，泛民亦都有一個機會咧，係爭取成功嘅。咁所以如果我係好樂觀嘅話咧，十五席、六十六席咧係有機會，但必唔能夠話必然啦，但不至於話我覺得係得即係直選得十席啫。咁其他功能組別係等於零咧，我就覺得冇咁悲觀。 嗱，狄志遠雖然即係大家後屘行嗰條路咧唔同咗啦，咁但係你以前都係民主黨嘅成員㗎。咁如果對住一啲民主黨嘅即係舊嘅黨友，你會點樣去同佢哋講？其實呢個選舉仲係值得參與嘅咧，特別就係即係當民主黨即係喺過往嘅一啲嘅訪問入邊，我哋都睇到有啲人就話：喂，而家連民主黨嘅一啲嘅前黨主席都已經係因為即係唔同嘅控罪咧而入獄嘅時候，咁仲點樣勸説即係民主黨嘅舊朋友去參與今次嘅選舉咧？你會點睇咧？ 當然我都多次表態，我都希望即係非建制包括泛民包括民主黨呢都應該係積極去面對今次選舉，即係唔係一個放棄嘅時候。但我都完全明白民主黨今日面對嗰個壓力啦。正如李永達都有公開講過，而家好多民主黨或者泛民嘅支持者呢都唔認為呢民主黨應該去參選。再加上頭先陳燕婷你講，仲有啲核心成員咧，而家都係喺判刑當中，甚至係坐緊監。咁呢個都係好似即係受到壓迫嘅情況之下就去參選咧，對佢嚟講係有好大嘅包袱同埋壓力。但係即係政治都係一個現實角度嚟嘅。咁我哋係咪完全放棄議會？咁令到泛民嘅力量係繼續萎縮？咁呢個係咪對爭取民主係一個有利嘅方法咧？咁即係我就當然我自己有我哋嘅睇法啦。咁但係我同意或者我係明白民主黨面對壓力，咁我只能夠講話我會尊重個決定啦。所以我都知道佢哋都係不斷咁討論呢個問題，最少佢哋都係由九月先去決定，即係話佢哋係去定唔去呢，佢哋都係仍係商討當中。咁我又要尊重佢意見啦，但係你問我喺民主事業上嚟講呢，寸土必爭是我認為重要的一部分。 最後我想簡單問埋，就係、是、新思維暫時嚟講咧，嗰、那個嘅籌備情況會係點樣咧？即係你哋預計會係專攻地區直選啦，定係功能組別都會有機會去參加？ 我相信喺我哋嘅細黨，我哋一個好微細嘅黨嚟嘅啫。爭取選舉委員會咧，我哋機會就好細噶啦。點樣去部署件事咧？其實我而家都好希望非建制派朋友，當大家有一種嘅明確嘅路向嘅時候咧，應該我哋大家坐埋傾傾嘅。即係如果話我哋單一係新思維自己決定，咁可能係會唔能夠促成到非建制派朋友多啲合作。因為選區嘅分佈啦，或者係邊個界別由邊啲人出選呢，如果我哋有個所謂大家有一個商量嘅餘地呢，我相信係爭取最大效果係有好處。咁當然喺今日嚟講呢，我哋係比較希望可以積極係參與直選嘅選舉，因為直選我哋認為個民意嘅代表成分呢係比較高啲，我哋覺得咁樣係意義係會大啲。但係功能組別呢，如果有啲選舉嘅界別仍然有機會咧，咁我哋都唔會放棄嘅。 好多謝你，狄志遠傾到呢一度啊，有機會再同狄志遠傾過。係新思維嘅主席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有咩睇法啊？ 我覺得咧，泛民咧就真係唔應該去參加嘅。因為入到去都係做花瓶嘅啫，佢都唔夠，就入咗去都唔夠評嘅，即係唔夠呢個數嘅，唔夠票數嘅。不單止咧，其一啦。佢仲學而家呢個建制派咧，不斷咁碎佢入去，佢當然係想佢入去啦，因為有利用價值啊嘛。如果唔係咁樣，佢哋要即係通常都係好話反對，我咪支持，咁先係佢哋嘅價值嚟嘅，佢先有個利用價值。好啦，不單止，咁而家呢個狄志遠咧，我覺喺我心目中佢都係。這個忠誠廢物的 其中之一。不如這樣，有機會我們再談過，多謝你李女士，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將軍澳道下行落去觀塘方向近藍田消防局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咁但一帶嘅交通仍然係非常擠塞㗎，車龍沿住將軍澳隧道一路排到去近香港單車館。咁另外提翻大家咧，因為較早前嘅意外事故，連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民安隊總部嘅唯一行車線仍然係封閉，連翔道下行車道即係隧道去荃灣方向前往西九龍公路或者係西隧嘅西行線咧，亦都係封閉嘅，途經嗰度嘅巴士路線是需要改道行駛。渡輪的消息方面，因應海面情況，現在富裕小輪由屯門往返大澳的渡輪航線終點站是由大澳改為沙羅灣。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去到黃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今天的五大跌幅股份，九泰邦達能源、春能控股、无缝绿色、一传媒和中国保力科技。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60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852点，跌了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09.9，瑞士法郎0.9，加元1.21，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港金收市报17,51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22美元，卖出1,893.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2，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因为曾经发生交通意外，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而连翔道隧道去荃湾方向通去西九龙公路或者是西隧的行车线都封闭了，一些巴士路线需要改道，现在西九一带的交通是非常之挤塞的。另外，在中环及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隧道出口。而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盈辉台的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下角道近天美道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开，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

颠覆世人对阿拉伯妇女的想象。因此约旦王室比外界的印象都是具有现代感，政治上一直以务实见称。南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晏昼嘅傍晚嘅六点四十三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啦。咁啊，今晚咧我哋直播室嘅两位传媒朋友咧，分别就系叶中敏同埋胡丽云噶，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咁不如咧承接一下我哋第一个钟头嘅议题啦。咁因为都相当之重要嘅，就系寻日立法会咧三读通过咗修订咗嘅选举嘅条例嘅呢个咁。新的條例在這裡了，所以接下來就會是9月會先有選委會選舉，12月會有立法會選舉，明年就會有行政長官選舉。在今次整個審議裡面，其實由大概3月即人大通過了那個決定之後，然後再提出了個草案，到整條條例通過大概是不夠3個月的時間。議員就話咧，其實佢哋都用咗60個小時咧去審議成條法案嘅。咁但係其實成條法案咧都相當之複雜嘅噃，因為佢牽涉到修改咧好多部嘅主體法例嘅。嗱，咁啊，大家點睇？即係呢個條例通過咗之後，我哋嘅政制發展到底會係點樣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港澳辦就形容啦，就話。即系港府咧系迅速提出修例之后咧，立法会咧系唔到两个月之内咧，高质高效咧审议有关嘅法案。咁咧呢条嘅新嘅选举制度啦，同港区国安法啦，同埋公务人员宣誓制度呢啲嘅条例咧，就进一步确立咗爱国者治港嘅新秩序。咁而中联办咧就形容咧，就系喺本地立法嘅审议表决过程之中咧，让人睇到立法会高度亦负责认真细致的专业精神，本次立法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和坚持法治的过程的。两位怎样去总评今次的条例在立法会里面的通过，乃至到条例通过之后，即是香港的政制发展呢？对于刚才我所引述的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应用，大家又怎么看呢？叶中文怎么看？ 我覺得就今次就係真係高效高速啦。咁三月人大通過嗰個咧係完善啊呢個選舉制度。咁完善選舉制度即係唔執行噶嘛，即係要具體執行。咁立法會咧就做咗呢一步啦，就喺個法例啊各個執行具體啲嗰個細節處咧作出一個立法嘅。咁大家都應該唔會認為呢個人大嘅完善係喺立法會會過唔到，呢個係不可能啊！不管係建制議席而家佔壓倒性嘅多數啊，即使從立法會本身嗰個職能嗰個權力都冇權去推翻到呢一個人大嘅決定嘅。咁所以呢件事咧，可以講咧，其實就都係一個事在必行。但是我覺得咧，即係尋日嘅討論，我哋唔係全部聽到都好啦，聽到有一啲咧，我覺得都尚算認真，可以咁樣講，尚算係一個大家都係喺度討論。咁亦都睇到啊，即係會上有兩位聲音比較唔同嘅議員咧其實咧都。 都冇辦法提出一啲咧好強有力嘅説法咧，去反對呢個修訂，通過呢個立法，只能夠係喺議席嘅數目多少啊，嗰、那個身份啊，嚇嗰啲問題上，即係你都承認咗嗰個修訂啊嘛，同意咗要完善啊，咁你先至會去爭論嗰個議席嘅多少啊。即所以咧，即係話當然佢哋就只能夠咁樣咯，嚇佢哋嗰阿邊個啊，鄭松泰同阿 陳佩賢， 佢只能夠係就佢哋業佢哋本身嗰個身份上邊嗰個議席數目嗰類問題嘅啫，啊都不能去，都冇辦法去否定。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覺得咧，只係開咗個頭咯，呢步係一定行嘅啦，啊睇翻成呢三年呢幾年嘅局勢係一定行呢步。啊，唔會再出現以前嗰個局面嘅啦，立法會。 嗯， 以後我哋喺立法會開會嘅時候，仲會睇到以前嗰啲，如果講得滑稽啲，即係嗰啲咁嘅緊張刺激啊，嗰啲咁嘅衝擊局面，唔會出現嘅啦。但問題就係話，係咪真係做到立法會應有嘅職能，對政府嘅施政啊，是其是，非其非。我哋唔好期望立法會再係一個好似以往咁政治化或者咁激烈化的一個機構，它的本質它從來都應該不是一個這樣的性質，它應該是對政府的經濟、啊、民生、啊、教育、啊、各項醫療、啊、衛生的施政呢，是要督促政府做得好。那現在有沒有做呢？很多事情它們應該做，是不是？對著目前這個疫情，我真希望修例不過是一個框架，因為確實亂了很多年，大家市民我們都有目共睹，執一執了，咁之後希望問題就係執咗唔等於嗰咁就成功，我哋嗰個修嗰、那個完所謂完善又好修訂又好，唔等於你成功。最緊要就係以後嘅立法會呢一個咁樣修訂後產生嘅嗰啲議員，做唔做得到有效嘅高速嘅去督促呢、這個政府呢？搞好呢個施政，咁我覺得先係考驗呢一次嘅修訂咯。 嗯，胡麗芬， 對於個結果，我不敢驚訝，亦不敢意外。所有嘅嘢都係好似正話啊葉大姐所講，完全係即係意料中事嚟嘅。但係即係如果你要問我喺當中嘅裏面有一個地方咯，我始終都係諗唔明嘅，就係講緊就係話到呢個嘅選舉嘅條例要去重新修訂嘅時候。強調緊就係要選出一個嘅愛國愛港者，作為一個嘅管治香港嘅一個嘅身份嘅時候，我唔明點解嗰個國籍上面都容讓緊係用一個嘅咁寬鬆嘅一個嘅態度嚟對處理。你問我係咪真係需要哇？全部只係中國籍先至能夠可以咧？不是，但我就係覺得嗰個嘅令人感覺到。拗爆头的位置就是你在边厢高谈阔论地讲，必须要是一个爱国爱国者、爱国爱港者来到去管治的时候，但那边厢呢，你又在度容让紧一些非中国籍的人士，能够可以去有一个的掌权去管治紧，其中一个的角色就是管治紧香港这个的运作的时候。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係自相矛盾。我雖然我都聽到有好多嘅立法會議員嘗試去解説呢一個嘅容讓緊一個其他嘅國籍嘅一啲嘅人士嚟到去坐喺呢個立法會嘅未來坐喺呢個立法會裏面啦。但係對唔住，我覺得嗰啲嘅只不過係一個嘅藉口，未能夠可以說服得到我。那個的貫徹始終的那個的原則是在哪裡呢？ 除了呢，即是剛才大家講到這個觀察之外，我想大家都會比較關注呢，就是這個新的選舉制度通過了之後呢，到底在立法會的層面啊，會有多少的泛民主派第一就入到閘啦，第二就是他們究竟仲會不會去參選呢？即是他們的支持者又怎麼看呢？我們先不要論到底他們入不入到閘啦，就是他們的支持者本身會不會是支持他們繼續參與， 呢个嘅立法会选举啦。咁大家又点睇呢个议题？可以打嚟1873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留意到咧，就系民主党嘅主席咧罗建熙咧，佢寻日就透露啦，就系话有一啲嘅建制嘅人士咧，就即系同民主党嘅一啲嘅人士咧，就接触，咁就鼓励佢哋咧去参与游说啊民主党参选，但系唔能够咧保证佢哋入闸通过资格审查嘅。咁其实咧相同嘅说法咧，喺上个星期六咧，《南华早报》一篇系访问何俊仁嘅文章入边咧，亦都有大概提及，就系话有人去游说，即系民主党咧去继续参与，即系今次嘅选举。咁大家点睇咧？啊，即系民主党作为即系香港一个好老牌嘅泛民主派嘅政党，佢哋系唔系应该要参与今次嘅立法会选举咧？当然，民主党本身佢就话九月去做决定啦。咁但系喺过往嘅无论系即系我头先提到，即系上个礼拜六何俊仁嗰篇嘅访问之中，乃至到其他嘅一啲嘅访问之中咧，都仲有另一个观点咧系流露咗出嚟嘅，就话当有一啲泛民主派的人士他们是入獄的时候，其实民主党是否应该还要去参与今次的选举呢？也都顺带一提，就是今天就着前年的这个10月1号的案件，就组织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控罪，当中两名民主党的前主席就是何俊仁和杨森，都是被判囚分别是18个月和14个月嘅，何俊仁系18个月，杨森系14个月嘅。点睇咧？吓，民主党支持者角度，叶宗文， 我觉得咧，只要攞到提名，我觉得民主党或者其他泛民组织嘅人士应该要去参选，应该要争取去入翻去立法会。如果你话入立法会嘅目的仲系好似以前咁样，即系用建制的说话讲，你逢政府必反，逢咩官员必闹，咁样就系冇意思嘅，亦都做唔到噶啦。大家应该要客观啲讲，嗰、那个局面已经扭转咗。但系如果你系一个真系民主党自己所嗰个理念里边嘅好多部分，你仲系想香港好，你仲系想为市民做嘢嘅话咧，点解自己要放弃立法会呢、這个？呢、這個機會，除非你個提名嗰度被阻撓住嚇，如果唔係，我認為應該入議會，反映真正嘅對政府嘅施政，做一個真正嘅監督者呢、這個督促者咁嘅角色。咁啊，但係咧，你話佢哋嘅會眾或者佢哋嘅支持者點睇咧？我就相信會幾分歧。我亦相信會有相當部分人認為係唔玩啦，點解要總個制度？即係而家係佢哋啊呢、這個隻手遮天㗎，做乜要陪佢玩？呢、這個諗法我覺得唔啱，唔係陪佢玩啊！你自己有呢個玩嘅權利嘅一日，你唔做乜要你自己放棄就係你唔啱，你唔玩啫啊！你唔係話入去玩乜嘢啊？政治噃，你入去玩經濟、玩民生、玩呢個你立法會議員應該有嘅職責。你如果是一個光明正大的政黨，是一個真的為香港服務的政黨，你點解唔去選啊？點解唔入去？即係呢個係我的睇法。 嗯，係。胡麗君。 我諗咁樣，我用呢一個比喻啦。一套電影能夠可以攞到奧斯卡嘅各項嘅提名信，或者攞到獎項嘅時候，裡面有好多唔同嘅崗位，自必然一定係需要啲騎呢啡嘅。但是究竟奇蕾啡佢可唔可以攞到呢个最佳嘅男主角或者个最佳嘅男配角、女主角、女配角呢啲嘢咧？永世咧，我哋都唔系咁见得到嗰啲嘅绿叶系可以攞得到嘅。绿叶喺当中系托起个主角。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寥寥嘅十零廿个所谓嘅直选嘅位，究竟你入到入去入面能够可以起到几多嘅角？作用呢？冇错，你有一个作用，你就是找到钱回来去养你自己的党， 養你另外黨衍生出嚟嘅其他一啲周邊可能喺唔同嘅地方揾到錢翻嚟，可以命聽住你哋自己後面一群人嘅一個生計。但係呢個同你自己嗰個嘅政治嘅理念，你低温走出嚟嚟到去話要去搞一個政黨，即使唔係你去搞，係前輩去搞，但係嗰個嘅理念同你今天你依然係要話去參與政治嘅時候，嗰個理念究竟有冇有一個嘅背道而馳？我諗呢一樣嘢係嗰啲要玩政治嘅人，佢哋自己要問自己。當然有好多人都係嘴巴好靚嘅，講嘢好好聽嘅。佢究竟係咪真係能夠可以復歸得到佢自己個初衷？佢點解要去參與政治？係咪真係為民咧？定係為自己嘅口袋咧？我諗呢啲係唯有佢哋自己先最清楚咯。 嗱，不如我又即係引述咧上個星期六啊，南華早報刊登一篇啊何俊仁嘅訪問啦。咁其實佢除咗頭先係我所講到，即係佢透露咗咧有建制去遊說民主黨嘅成員去參選之外咧，咁佢亦都有講到一個嘅即係。提到一個嘅觀點嘅，咁就話即係當然選舉唔係一切啦，咁但係如果嗰個嘅政黨嘅參與會唔會係一個再同北京展開對話嘅基礎呢？譬如如果北京真係想民主黨去參與個選舉嘅時候，係唔係應該要說服佢哋就係譬如喺人權啊呢啲咁樣嘅問題上面咧，會造成一啲嘅改變呢？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係咪可以即係坐低再去傾咧？嚇，咁啊，胡麗雲， 人係需要有盼望嘅，亦都係需要有希望嘅。但有陣時候我哋都要問清楚，正如今日呢一個嘅胡官喺判呢一個嘅十月一號呢一個嘅判刑嘅時候，佢三番四次去強調呢一群嘅被告幼稚不現實。在咁样嘅环境里面，仲出嚟嚟到去搞游行嘅时候，佢就认为佢哋系幼稚。咁我都用翻佢呢一句嘅说话嚟到去谂，究竟我哋喺过去呢一段嘅时间嘅里面，香港嗰个政治嘅发展经历过嘅种种嘅事态，究竟我哋系咪仲系用一个嘅咁rosary 嘅一个嘅？扣上嚟到去设想嗰个玫瑰园啦，定因为我哋踏实一点嚟到睇一睇翻，究竟呢一个嘅玫瑰园出现之前，系咪真系能够可以有好多嘅可能性，系可以俾你喺里面栽种到有唔同嘅花卉喺当中咧？呢个系一个好诚实嘅问自己嘅一个问题咯。 就嚟咧就有七点钟嘅新闻报道。刚才我哋都提过啦，李卓人啊、何俊仁啊、杨森等十名人士咧，被指前年十月一号咧组织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嘅。咁啊，各个被告咧，其实佢哋系被判囚多个月不等嘅。或者七点钟新闻翻嚟，我哋又倾一倾今次呢个判决啦。 无症状感染者，副主任陈斌喺记者会上话。五個人分別是兩男三女，年齡11至53歲。這次疫情累計報告4宗確診病例和10宗無症狀感染，全部人在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隔離治療。陳斌說，前晚開始在荔灣區和其他地區重點區域開展大規模的核酸檢測，開設2000多個的採樣點，至今一共採樣116萬人，其中近86萬份的結果是陰性，其餘的結果有待報告。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預測有一兩陣驟雨，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氣溫大約28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仍然炎热，间中亦都有骤雨。星期一、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港岛南区黄泥涌峡道近深水湾道，因为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近司徒拔道嘅回旋处，同埋浅水湾道近南山别墅。咁而家喺司徒拔道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咧，亦都系非常繁忙。咁就喺南区嘅黄泥涌峡道近深水湾道，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近司徒拔道回旋处，同埋浅水湾道近南山别墅。咁另外咧，較早前喺中環及灣仔繞道去上環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樓慢線嘅意外就已經清場，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中環灣仔繞道嘅隧道出口。至於較早前喺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蝴蝶谷嘅意外事故，亦都已經清理好，一帶嘅交通就回復正常。提翻大家咧，因為今朝早較早前嘅意外咧，連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而家近民安隊總部嘅唯一行車線仍然係封閉。咁連翔道隧道去荃灣方向，前往西九龍公路同埋西隧嘅行車線咧，而家都係封閉嘅，多條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而家喺西九一帶嘅交通咧，包括係佐敦道、柯士甸道等等嘅交通都係非常之繁忙。咁揸車嘅朋友咧，可以嘅話請盡量避免前往西九一帶啦。咁就因為今朝早嘅意外，連翔道天橋去荃湾方向近民安队总部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连翔道隧道去荃湾方向前往西九龙公路和西隧的行车线亦都是暂时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离家只是隧道口车多，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去到联合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而家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清水湾道近飞鹅山道，同埋新清水湾道接近顺利村。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安定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一段，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同大家跟進翻喺南區黃泥涌峽道嘅意外事故。咁而家去淺水灣道方向咧係全線封閉嘅，就黃泥涌峽道近深水灣道，因為有意外，去淺水灣方向嘅全線係封閉。而家龍尾都係排到接近司徒拔道。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窩打老道軍營橋面來回、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尚德村，同埋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來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派发消费券比现金更符合社会利益。反方岭南大学。 我哋系岭南大学嘅同学仔。 疫情底下竟然都有大专杯打，我哋一定会好好珍惜，好好努力，第一场精彩嘅比赛俾大家睇。多谢。 比赛片段会喺星期日夜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大专辩论赛2021，越辩越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11，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胡丽云同埋系叶中敏两位传媒人咧，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嗱，咁啊，头先咧喺7:00新闻之前啦，我哋都讲到咧今日啊嘅一个嘅法庭嘅案件啦。咁主要咧就系关于前年嘅10月1日嘅一个嘅游行嘅。喺呢件案件之中啦，就当中咧有系四名人士，就即系陈浩桓啦、李卓人啦、梁国雄啦，同埋何俊仁啦，佢哋咧系承认咗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嘅。咁法官咧喺判刑嘅时候咧就指出啦，就系话众被告咧虽然有呼吁参与者咧系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但以案发时嘅社会环境嚟睇咧，认为集会咧可以和平进行嘅谂法咧系天真及不切实际，亦都是认为呢，即是四名被告呢是明知故犯同埋挑战公共秩序呢，案情严重嘅。至于呢另外嘅六名嘅被告咧，人士咧，係譬如包括咗係楊森啊，佢哋何秀蘭啊，佢哋嘅六位咧，咁法官就话咧，佢哋係一個即係被話佢哋係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依六人咧都係承認咗噶啦。咁啊，法官咧就話佢哋聚集一致，都係以18个月為量刑起點嘅。咁所以喺今次成個案件入邊咧，即係十名人士嘅刑期咧，就係由14个月去到22个月不等嘅。咁當中咧就係何俊仁啦，佢係判囚18个月嘅；楊森咧係判囚14个月嘅。咁而且兩人咧係冇得緩刑嘅。喺今次嘅判刑當中咧，只係得兩名人士咧獲得緩刑嘅啫。善仲佳同埋蔡耀昌，佢哋兩位咧都係分別被判囚14个月、緩刑24个月嘅。嗱，我相信即係香港嘅即係記者，特別係上一輩嘅記者，對於何俊仁同埋楊森呢兩個名字就絕對不陌生。喺80年代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參與緊即係香港嘅好多政制發展嘅討論啊，同埋回歸嘅討論嘅。咁當中咧，楊森咧就係前會點嘅成員啦。咁而係何俊仁咧就係有份創立咧港同盟。咁然之後會點同埋港同盟咧就合併成為咗民主黨啦。嗱，咁啊兩位對於呢宗案件嘅唔同嘅判刑有啲咩嘅睇法咧？葉淑敏。 当然我首先即是法庭那个判决我尊重的，这个法官讲的那个集会本身未经批准，你又煽动别人参加自己组织，然后不能够单独看过一次，在那一个十一前和后的社会呢，前的社会呢是已经呢非常之的动荡不安，危机重重。在那個情況下，如果一個稍為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或者政黨呢，是不應該在那個時候呢再出來鼓動這個民眾呢，年輕人呢去上街的。即所以我對個判決本身呢，我覺得法官講的說話呢是一個法治底下的一個分析，不是講你的政治立場或者背景，而是你在那個時候是真的無視社會安全。但是剛才主持所說的，對於他們個人來說，即是我們這些叫做老一點的曾經採訪記者的一批人來說，對於這幾個人當然不陌生， 楊森，我最早見到他是一個大學學生會，即是他們都曾經是非常年輕，非常熱誠的一個年輕人。即使到今天呢，我個人來說，我覺得他們都，我不會覺得他們是完全是出於要破壞香港的。不過呢，正是由於他們都是一個成熟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如果你要做一個成熟的政客，你對於你什麼時候說什麼事做什麼事，你自己是要負責。當日我覺得他們是判斷上有問題，你自己如果在那個時候是呼籲年輕人通過一些比較理性、和平、合法的途徑去爭取他們當時所想爭取的東西，那更加是會符合他們的身份和職責，而不應該去跟那個當時那個這樣的潮流，你們還要站出街上面叫人出去。即是作為余陽森啊、何俊仁這個這麼資深的政治的香港政治人物，他們當時那個水平呢，他們自己當時的判斷呢 是差的。那既然這樣，你今天都走不掉這個法律後果了。但我覺得呢，即是這個事情不可以因此就說不可以有反對的聲音，不可以有批評的意見。不過那個法律以前其實一直都是在這裡的，有沒有執行的問題，而今天呢是很明顯，今次呢是很嚴厲、很嚴格地執行了那個法律，是可以重判的。 胡麗雲， 我想即係喺去表達我自己一個對呢個嘅判決嘅一個嘅睇法之前，我覺得聽眾一定係需要去緊記呢一件嘅案件嗰個嘅背景，係2019年10月1日，亦即係都係2019年9月反送中條例嗰個嘅修例風波而引致。呢個係一點。第二點嘅就係過去以嚟一直，这一类型的判刑或者这一类型的检控，其实我们的政府过去都是相对性是用一个比较怀有一些不是那么强权的模式来到去检控人，甚至的法庭如果是判刑的时候呢，亦都不会是用一个那么重判的一个态度来到去处理。所以很自自然然令到呢一群，即系好似正如叶大姐所讲，呢一群系一班嘅资深嘅政治公众人物，佢哋甚至好似何俊仁咁样样，佢自己都系有一个法律背景，佢哋会识得去点样样去评，点样去判断往后嗰个嘅可能性系点样。所以引致到嘅就系喺呢两个前提嘅背景之下，我哋睇一睇啦，佢哋依然走出嚟，难道佢哋真系？因为一时之间之气而走出来，我想冇可能啩。大家都知道呢一班嘅政治嘅人物，当然当中有一啲好后生嘅，譬如好似陈浩桓，但系佢虽然系后生，你都见得到佢系一个懂得思想嘅一个年青人。全部都系一班有独立思考嘅一班有历练嘅一班人。何俊仁、杨森佢哋仲更加一直过去。同中聯辦的有一些人都還可以有一個的交往，他們在2019年的10月1日都要走上街，都明知道那個環境是這麼惡劣的時候都還要走上街，這個背後我想一定是有他們自己一種的想法在這裡。所以引致到的就是現在走出來到去有一個這樣的判決的時候，我只可以讲一句嘅说话嘅就系，我好相信佢哋依然系敢于去面对，佢哋依然系勇敢嚟到去认罪嘅时候咧，只系要达至一个嘅信息，系俾所有人去见得到。呢啲就系叫做政治道德、政治伦理。我哋睇一睇我哋现时我哋周边嘅所有嗰啲叫做政治人物。谁人有一个嘅叫做咁高情操嘅一个嘅政治伦理、政治道德喺当中？我谂大家数完手指数脚趾都难以数得到有边几个啦。 但是他们今天这样的结果的时候呢，当然很多人，我想包括叶大姐，他都会感觉到唏嘘，我自己也更加感觉到唏嘘。但我亦都同时间的里面呢，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愿意的付出，亦都是早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来对面对。翻翻落去呢个嘅判刑嘅时候，我就某程度上，我觉得个法官佢知唔知佢自己讲紧乜？佢一边厢佢就话到呢一班人啊，佢哋系一个嘅和平嘅咁嘅集会，但另外一边厢咧就不断去讲紧啊，差佬就之前咧就已经系弯晒噶，话喺网上咧有啲咩嘅好恐怖嘅咁嘅信息啊，话会有好多嘅又纵火啊，又自杀啊呢啲咁样样嘅情报。但另外一边厢咧，又话到啊，其他啲事嘅发生咧，又唔关佢哋嘅事嘅，我都唔知道个官讲佢自己系讲紧啲乜。一时又一样，更好玩嘅就系话到，当然一个人嘅判刑我都觉得系严多，但无奈地嘅就系我哋见得到，现在攞到缓刑嘅嗰两个人，其实佢哋即系善仲佳同埋蔡耀昌，佢哋同时间面对嘅控罪咧。都是有另外一啲嘅人喎，同佢同一样嘅控罪，大家都同样认罪，但嗰啲人就要去判刑，佢哋就唔需要判刑。莫非就係因为话有一个嘅长期服务嘅社会啊，又或者攞咗一啲嘅分衔啊嗰啲，咁就係可以能够可以抵消所有嘅嘢？又唔似啊，其他所有人其实都一直以嚟都係做緊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嘅社会服务囉，所以完全唔明白今次胡官他自己嗰个嘅判刑嗰个嘅嗰个逻辑系点样？ 嗱，补充一下啦，其实咧喺2019年嘅10月1日嘅时候咧，就当时香港多区咧都有一啲嘅人群嘅聚集啦，亦都系有好多人咧同警方咧发生咗一个激烈嘅冲突嘅。咁当日咧系有180人被捕嘅。咁不过咧，其实今次喺即系成个案件之中嘅处理咧，主要咧就系讲紧咧喺港岛区嗰度嘅一个游行嘅，就系、是。由铜锣湾嘅东角道游行到去中环嘅遮打道嘅行人专用区，咁呢件嘅案件嘅背景就系因为之前即系相关嘅组织啦作出申请啦，咁但系咧就被拒绝嘅。咁法官咧喺判刑嘅时候啦，亦都系话咧就系冇被告人反驳或者回应警方喺反对游行同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拒绝上诉嘅理据，质疑被告咧系无视警方当时披露喺网上有人号召杀警喺商场纵火进行自杀式袭击等情报，而事实证明咧，警方所警告可能发生嘅暴力事件咧，最终亦有出现。咁佢亦都形容咧，十一游行当日嘅暴力事件咧，系超越咗和平示威嘅界线。咁即使咧呢件案件咧，今次本案啊系未经批准集结，但系唔代表咧佢唔能考虑由集结参与者所施行嘅暴力事件，亦都话咧一众被告选择喺香港躁动同不稳嘅时期公然违法同挑战公共秩序咧，系影响判刑嘅严重因素。不过佢亦都强调啦，判刑咧系基于佢认为咧十一游行本身并非一个和平游行，并冇将当日喺九龙同新界等其他地区嘅暴力事件咧归责于被告嘅。咁亦都即係再补充係法官喺判刑嘅时候亦都话啦，就係、是、基本法同人权法所保障嘅示威自由同埋言论自由并非绝对，被告嘅政治背景信念均不影响判刑嘅。嗱，休息一阵啦，不如返嚟啦，我哋傾另一个嘅都係民生嘅事项啊，就係、是、疫苗接种计划嘅。 一起走过， 总之我泛泛都掂，因为我读书嗰阵时咧已经系做民工团嘅团长嚟嘅，以话剧为主嘅。咁但系你其他组咧，你都要识，咁啊到样样都学到半桶水嘅。做咗咁耐啲综合性节目嘢，嚟到香港啊做欢乐今宵啊，你有乜嘢难得到啊？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江美仪，仲有我卢海鹏一起走过。 瑞文，你执埋咁多石头搞咩啊？ 呢啲随时都系宝嚟嘅世界，我分分钟喺度揾到千万年前嘅历史噶。 其实呢啲石咧系隔篱屋装修嘅建筑废料嚟噶咋。 吓、啊！ 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浸大嘅招罕前博士带我哋认识沉积岩记载嘅香港历史， 而我就请嚟中大嘅谭志勇教授分析热带气旋同气候暖化嘅关系。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回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咁啊，不如咧就同胡麗雲同埋啊葉中敏兩位啦傾一傾啦香港嘅疫苗接種情況啦。早兩日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啊陳肇始啊，佢喺立法會咧係回覆議員嘅質詢嘅時候咧，佢都話即係香港係存在咗一個疫苗猶疑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即係因此，如果係有一啲嘅疫苗係用唔曬咧，咁政府都要考慮咧，係咪要佢哋即係延期運送？定系咧会送去即系一啲其他需要嘅，即系捐赠出去啦，俾其他有需要嘅地方咁样。咁而今个星期咧，政府亦都系宣布咧个疫苗接种计划咧，亦都可以容让一啲持伤情证嘅人士啦，又或者系一啲获得承认难民资格嘅人士咧，去接种疫苗嘅。嗱，首先喺讲我哋用啲咩嘅诱因。鼓励市民接种之前呢，不如我哋先讲讲，即系其实点，大家点样去分析香港嗰个疫苗犹疑嘅状态呢？如果论接种率比呢，我哋的而且确呢系比唔上系即系一啲嘅西方嘅国家嘅，譬如以色列啊、美国啊、加拿大嗰啲呢，我哋系比唔上嘅。但如果对比起有一啲嘅东南亚国家呢，我哋相对就个比率比较高嘅。点分析呢个情况呢？叶中文， 我要申报一下啲利益先，我自己未打，咁咧入有啲都系喺度睇下先咁。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都会明白到点解而家嗰个接种率系未到理想啦。而家最新系廿几系嘛？ 过咗二十， 即系两针就加，一针就多啲，两针少啲，两针就系仲系少啲。因為有種講法都係話咩第二針反應會仲大強啲，咁所以我諗成件嘢咧，嗰、那個陳肇始局長嗰個名詞叫咩啊？疫苗猶豫啊， 係 呢啲新名詞喎，疫苗猶豫。咁疫苗就冇猶豫嘅，市民都係猶豫啫。咁即係證明咧，即係大家對嗰個打針啊疫苗嗰個理解或者信心咧，仲係有保留咯。因為如果香港人咧過往嘅一啲嘅對於醫學上嘅或者係衞生方面嘅措施咧，通常都比較係主動嘅，係比較配合嘅。啊！即係你話有好多嗰啲，唔好講最基本嗰啲，即係母嬰啊，咁啊，梗係咩針都打噶嘛。早排大家都記得有一個熱潮，就係話打嗰啲婦女嘅子宮頸癌嘅針係咪？ 係。 咁你幾乎係真係重金都要去打，咁嗰時未有班內地女士又走出嚟打啊嘛。即係香港人咧，對於醫藥預防呢啲咧，就其實並不是太抗拒嘅，一向都幾配合嘅。今次點解會咁咧？咁所以我諗咧，呢個喺嗰個即係對個疫苗嘅理解啊。開頭咧，我覺得有少少政治嘅因素。嗰時喺度講即係呢個復興啊，係嘛？復興咧，大家好似 科興， 科興，科興，科興咧就有種嚇對內地嘅水平有啲懷疑啊，咁唔信啊咁樣，有啲政治因素心理。後來咧，我覺得科興嗰個角色咧，因為後來出到反應，即係有反應嗰啲咧，復必泰嘅比率好似仲高啲。好似仲個 有唔同嘅比率啦，嚇個數字我暫時未俾到， 所以即係我覺得而家咧，你話係咪政治上去抗拒？另一個就係係啦，特區政府叫打咩，我唔打咯，咁呢啲都有。 好，翻嚟再傾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前年十一国庆日集结案，十名民主派人士分别承认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各被判囚14至18个月。其中善仲佳和蔡耀昌获判缓刑两年。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立法会前议员李卓人、梁国雄、何俊仁各被判囚18个月。立法会前议员杨森、何秀兰、吴文远和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各被判囚14个月。立法会前议员善仲佳和支联会的蔡耀昌各被判囚14个月，缓刑两年。法官形容被告指游行将会是和平及非暴力，是天真及不切实际。他们在不稳定的时势有意识地违法挑战公众秩序，即时监禁是唯一适合的刑罚。科技大学说鼓励所有成员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每两个星期检测。若果成员未有跟从安排，会先发出提示通知，然后作警告，情况持续将会采取纪律行动。科大又说将与承办商落实员工的接种疫苗或者定期检测安排，短暂到访校园的访客就无需跟从疫苗接种或者检测的要求。科大向学生及教职员发电邮，表示将于九月起恢复面授课堂和研究合作。大学将安排两轮校内疫苗接种计划，成员可以选择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科大又说具备医生文件证明因为健康的原因而不适合接种疫苗的成员，大学将会资助作定期检测，而因为其他原因而选择不接种的人就必须自费检测。政府说近日有社会人士指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损害医生专业自主，政府认为有关的评论不符事实，需要以正视听。食物及卫生局说透过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方式去定明医生执业资格的权力，和医委会等专业团体可以自行审核和颁授专业资格，两者在基本法框架之下并不互相抵触。当局认为条例草案只是加入特别注册作为新途径，日后特别注册医生亦都一如其他注册医生需要向医委会申请注册，同时受到医委会的纪律监管和医生注册条例监管，不会减损医委会的法定地位和处理本港执业医生的注册及纪律规管的角色。海关检获大约3300万支怀疑私烟，数量打破海关过去20年的纪录，估计市值大约9000万，应货税值大约是6300万，拉了3个男子。海关调查之后，昨天中午在元朗流浮山平下路和上水宝运路分别截查货柜车，检获约2200万支私烟，其后在平下路一个货柜场内的货柜车检获余下的1100万支私烟，相信货柜经海路到港，集团计划等到时机成熟再将私烟转运至其他货仓。海关在过去5个月一共检获1亿8600万支私烟，相信在去年全年检获私烟数量的90%。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仍然炎热。间中亦都有骤雨，星期一同埋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南区黄泥涌峡道嘅意外啦。 去浅水湾方向的车辆而家暂时是不能够转去深水湾道，只能够直驶去浅水湾。龙尾就排到去司徒拔道近猎哥逊山道、大坑道近乐活道，同埋南塘道近成和道。而浅水湾道去深水湾道的支路亦都暂时不能够通车。龙尾排到去南山别墅，受到这宗意外影响，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道回旋处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浅水湾道十六号。另外在九龙方面，因为早上的交通意外，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连翔道隧道去荃湾方向去西九龙公路或者西隧的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西九一带的交通是相当挤塞的。另外渡轮方面，因为海面的状况，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是改为沙罗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界限街，龙翔道西行荃湾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林士街那段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顺利村对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渔港湾那段相当繁忙，龙尾排到界限街过了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回旋处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那段至到美林村是多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博惠。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口去中环、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多啲时间过马路噶，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系周智恩，快乐系懂得爱惜自己，认识自己真正嘅需要。但快乐唔一定只系得自己，仲可以将美好嘅事物同人哋分享。希望我哋都能够分享到快乐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阿叶中敏以及系胡丽云啦倾紧咧个疫苗犹豫嘅情况啊。嗱，睇翻嗰个数据啦，喺寻日为止咧，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共约220 50,000劑嘅新冠疫苗啦。咁當中咧，其實係有947,000+市民咧係接種咗第二劑疫苗嘅。咁啊，大概嗰個情況就係咁。疫苗猶豫，其實我哋點樣去分析咧？咩原因咧？嚇，胡麗雲。 我想啲呢一个问题始终离唔开嘅就係话到同自己个命仔有关啦。我好记得就係话到政府一推出呢一个嘅疫苗嘅时候，其实佢哋都有个安排都係好周详嘅，佢哋都会有一个嘅叫做 panel 嚟到去睇嘅，就係话到即係如果有啲咩事故发生嘅时候，即係赔偿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嘅。当时定立咗呢一个咁嘅制度之后，其实我都见得到啲人呢喺政府话一推出要打針嘅時候，啲人都好有反應嘅，走去嚟到去登記啊，嚟到去打嘅。但係當啲事故真係一宗又一宗嘅發生，打完疫苗，哪管係即係隔幾多日又好，又或者就係即日又好，有暈低又好，甚至係有死亡都好啦。我哋好多時作為一個嘅平民老百姓，我哋就会睇究竟呢一啲嘅疫苗究竟系真系对人嗰个嘅影响性系有几多？究竟呢一个咁样样嘅所谓嘅赔偿机制系咪真系去恰当地嚟到去发挥佢嘅功能嚟到去睇咧，嚟到去评断咧？到今时今日，我嘅记忆嘅里面，我未见得到好似有一宗半宗嘅个案系经过呢一个嘅 panel 嚟到去裁定，就系同嗰个嘅疫苗注射系有关， 直接关系。 有直接关系。但系无奈嘅就系话到一个平民老百姓，我哋去睇嘅时候，真系你哪管你打完支针，隔咗五日又好，十日又好，廿日都好啦。如果我哋真系话，不打的时候，可能那些问题就未必会是激发出来的时候。但你现在就已经是命仔就没了。这个是一个命仔，而不是一个数字，不是说 1%、0.5%， 或者是几百万分之一这一样的东西。所以引致到的就是市民是聪明的，是有思想的，他会自己去评算命是自己的嘛。我是不是愿意去甘于去冇呢個險咧，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咯。 嗱，當然啦，唔同人咧有唔同嘅即係理由理據啦，去決定咧接種或者係不接種疫苗嘅。咁但係亦都可以留意啦，即係有一啲嘅專研嘅醫學倫理嘅人士咧，亦都係考慮到而家嗰個新冠疫情咧，亦都係即係覺得其中有一種説法，接種疫苗係一種公民嘅責任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係覺得都可以接受用呢個方向去到做思考嘅，咁就進一步講啦。究竟咧喺而家嗰個疫苗猶豫嘅情況之下，有啲乜嘢嘅措施可以鼓勵到市民接種疫苗咧？除咗我哋頭先講話係唔係政府要披露更加多嘅數據，又或者係即係點樣去說服市民，其實嗰個接種疫苗嘅好處會係高於壞處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方法咧？最近咧亦都有唔同嘅人士啦，就提出咧用各種嘅經濟誘因嘅，咁譬如咧，以呢個即係私人發展商為例啦嚇，今日咧 打針送樓， 係啦，冇錯啦，咁就係即係有係啦，有私人發展商咧就話會係送出咧一個價值即係1,080,000嘅一個單位嚇，就愛嚟做抽獎嘅，就係俾嗰啲咧係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嘅咁樣，亦都咧除咗係即係抽樓之外啦，亦都其他嘅獎項咧就包括咗係提供100,000嘅預付卡嘅簽帳額啊，或者係信用卡嘅免找數簽帳額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係即係譬如機管局嗰方面啊，亦都話即係會有啲機票係可以贈送到俾打咗疫苗嘅市民，當然都要經過一定嘅程序啦。咁亦都咧有一啲嘅即係商界啊，佢哋又話，譬如聯絡咗自助餐啊、主題公園啊，同埋一啲嘅購物折扣嘅優惠啊等等咧，俾嗰啲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嘅。而政府嗰方面啦，就話提出即係考慮緊係咪俾公務員咧係接種疫苗咧都可以享受到依個嘅疫苗假期，即係種種不同嘅方法，其實坊間都有人提出，而且亦都有啲人行緊㗎啦。譬如疫苗假期嗰啲咧，賽馬會或者有啲 私人機構咧都係行緊呢一樣嘅方式嘅。咁大家又點睇用呢啲嘅方法去鼓勵市民接種疫苗？有冇效呢？吓，1873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又或者觉得吸引力如何呢？叶宗敏吓， 我自己就觉得都几好笑，几搞笑咯。当然有呢啲措施唔系坏事嘅，咁但系我觉得对嗰啲打咗嘅人，佢会计几开心啦，去抽下奖，抽到层楼啊，真系搞笑。咁但系即系话足唔足以成为一个？打針即係有猶豫，而家注射猶豫嘅疫苗猶豫嘅人嚟啦，打破嗰個猶豫咧，咁我又覺得即係未必一定，即係話如果話有層樓去抽獎啫嘛，去抽啫喎，咁你要去打針，因為事實上而家但係好多人對嗰個針嘅就係頭先阿麗雲胡麗雲講嘅嗰個後果咧，係真係有啲猶豫，主要就係話有啲信息有啲數據係咪可以再透明啲，再詳細啲，再真正解釋到嗰、那個釋除到嗰個疫苗嘅猶豫，咁咧，我覺得比一層樓啊，可能嗰個作用仲會大啲。而家主要就係話有啲出事故嘅，包括死亡嘅，同呢個注射係冇直接關係。但係冇直接關係，係咪有間接關係咧？係嘛？咁嗰個間接關係又係乜嘢咧？係唔係有？促使到或者誘發到佢發病咧，譬如佢本身有慢性病，係咪加深咗佢嗰個慢性病嘅情況咧？我覺得而家應該係即係最好多啲醫護啊專家出嚟咧，俾多一啲信息市民，係釋除佢哋對於打針之後有出事嘅嗰個猶疑啊！你一層樓係解決唔到佢嗰個懷疑噶嘛？ 嗯， 咁如果我哋大家都同意頭先阿主持燕平講嘅公民責任嘅問題。公民責任確實是應該講咧，係一個應該要強調下，因為你下下你自己唔打，你硬係等人哋打曬，產生群體免疫，咁你就安全啲啦。咁即係咁嘅心態咧，就我自己都要承認，我自己都會有咁樣諗啊。多人打咗落，咪安全啲，自己唔打都安全啲。咁呢個確實係有啲自私。咁啊，點樣對公民責任方面多啲講解，同埋俾多啲數據，等我哋了解打咗針會點啊？嗰、那個出啲事嗰啲人係點解會出事？ 嗯 啊，咁大家咧應該同埋再抽獎都配合下啦。 嗯，嗱，補充一下咧，較早之前咧，政府方面咧就公布咗一啲嘅數字嘅。根據醫管局嘅記錄啦，就係4月19日到5月16日期間咧，未有接種疫苗記錄嘅死亡個案嘅比率就係每10万人咧有53.9宗，而有接種疫苗記錄嘅死亡個案比率就係每10万人咧有3宗。咁整體嘅死亡率咧，同過去3年同期數字係相若嘅。而當中咧，未有接種疫苗記錄嘅急性中風或者係急性心肌梗塞嘅死亡個案嘅比率，就係每10万人咧有2.7宗；而有接種疫苗記錄嘅同類死亡個案嘅比率咧，就係每10万人有0.4宗。呢個就係較早前公布嘅數字。18723111，有啲咩鼓勵措施可以即係吸引到市民去接種疫苗咧？不如聽聽聽眾嘅睇法。大家就打電話嚟同我哋講講嘅，啊，所以送樓依樣嘢都幾突破性啊嚇！鄧先生你好，鄧生， 係你好，因為我而家揸緊車就可能會嘈少， 唔緊要，請講。 係，我就好簡單，我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亦都係普通嘅市民。 係， 我自己意見就係話，如果政府對佢依劑疫苗係有信心嘅，只要講出一樣嘢，我諗好多人都會再出嚟接種。 嗯， 點樣呢？佢能夠宣布打咗呢兩針之後，可以免除曬所有嘅強制檢測。佢哋要有呢劑疫苗有信心嚇、 嗯。 我免除曬所有嘅強制檢測，特別人。我諗佢如果能夠講出呢句嘢嘅話，好多人都會第一時間出嚟打咗呢兩針。 嗯， 係咪啊？ 即係其實其他嗰啲嘅即係抽獎啊、送樓鼓勵措施都唔係太有力啦，係咪啊？ 抽獎我係要講去運送，但係呢樣嘢我打兩針之後唔緊要，檢測我係即時受惠到，唔使再有任何抽獎乜嘢咩抽獎，我覺得唔係咁嗱，抽獎可以講運送喎。 明白，明白，好多。明白，理解，多谢晒阿邓先生嘅意见，都表达得相当之清晰啦。袁先生，你又点睇啊？袁先生， 系你好， 你好，系 啊，听唔听到？ 系，请讲啊。 系我啊想谂咧就系、是、打针呢样嘢咧，一定对个市民好嘅，因为你睇下美国打针咧，佢嗰、那个而家个疫情咧就好好多。咁我谂咧就如果你搵阿马会，就整个马会杯做一个慈善嘅奖金，咁咧就将嗰场嘅马会嗰个投注额就分咗俾啲市民，边个打针咧？例如你有五千个名额嘅，可能分两万嘅。咁咧，你抽到奖咧，你有两万咧，同埋佢有五千个人可以得到优惠嘅话，受惠嘅话咧，就应该好多人打嘅。咁就变咗可以鼓励到嗰啲人去打针。咁变咗咧，你打针咧个疫情又冇咁犀利噶。 明白啦，明白。多谢晒阿袁先生嘅意见，听埋陈女士啊。你好，陈女士。 系啊， 请讲啊。 主持你好啊， 你好， 大家都好， 你好，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我咧唔知刚才。之前那位女士说呢、如果是、送层楼有没有吸引力，那位主持不 是, 我不知道是 有没有吸引力呢，送层楼 她是不是、嘉宾来的， 不你说你意见好不好， 我很同意她说咯。 你同意，即是你觉得送楼有吸引力还是送楼没有吸引力、啊， 吸引力不是那么大，他的意思就是说，即是你没理由为了层楼自己就、走去、为了层楼走去打针，你都要看自己的身体。你等我讲埋先。 嗱， 老实你去打针冇事冇干，冇话讲瓜得啊，是不是啊，冇事冇干咁就话有资格去抽奖啫，你打完针有反效果咁就点算呢，真的找條命去搏的，老老實實說句，但以我為例，其實我真的很想打，但我70歲了，那些血壓呢有時高有時低，你問新醫生個個都說打得的，那誰去保障我呢，我想知道，所以我很贊同他剛才那位小姐說的話，我好赞成啊！真的 明白，即系其实都系基于咧嗰个副作用啊，会唔会一个副作用嘅情况而作出考虑啦。多谢晒你，陈女士，似乎就即系纵观我哋三位听众咧，对于用一啲经济诱因咧，佢哋觉得未必太实际。胡丽云简短地回应， 我谂即系市民大众嗰个声音系好清晰嘅，政府应该系听得到嘅。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話到，如果再去用一啲嘅花招嚟到去吸引人咧，係冇乜太大嘅實際嘅作用嘅。相反嘅就係坦坦白白、認認真真做好自己嗰個崗位，要承認係有責任嘅就有責任，冇責任嘅就冇責任。咁樣樣嚟到去用行為嚟去說服市民大眾，令到佢哋嗰個信心翻翻嚟咯。 喺我亦都有个节目预告啦，听朝早咧嘅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啊，会请嚟咧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咁啊，相信咧到时即系疫苗接种计划都会系其中一个讨论嘅事项。 近呢一年多，新冠病毒大流行，令到世界上好多人都更加注意自己嘅健康。最近嘅一项统计，数以百万计嘅吸烟人士表示愿意戒烟。5月31日嘅世界无烟日。更加以承诺戒烟作为今年的主题。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那些年张惠基支持你向烟草 say no， 创造健康人生。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最后剩翻少少时间咧，想同两位讲一讲咧，澳门同埋系香港个方面啊，佢哋两边啦，都系申请咧喺6月4日晚举行一个悼念嘅集会咧，两者同样被拒嘅。喺澳门个方面咧，其实澳门嘅警方咧，佢其中一个嘅说法咧，就系话系唔单止系根据呢个传染病防治法啦，亦都系话咧6.4集会具有违法性嘅，最主要就系话佢系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目的是明显具有挑衅性的意图，是违反咧佢哋行政程序法典第八条的善意原则嘅。咁亦都系即系指出啦，就系话即系历年嘅6.4集会咧，佢哋所展示嘅图片啊，同埋文字啊，都系具有煽动性，亦都话咧系同中央已经对6.4事件作出嘅决议同埋定性咧相对立，损害中央政府嘅信誉、威信同公信力。咁而喺香港呢一方面， 方面咧，就六四嘅申請六四集會同埋五月三十號嘅遊行咧，亦都係被警方拒絕。咁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警方係以疫情嚴峻為理由咧，咁所以咧就拒絕咗呢一次嘅遊行同埋集會嘅申請。而香港嘅支聯會咧係會喺聽日啊就即係提出上訴嘅。好啦，兩位點睇咧？香港同埋澳門啊，今年似乎要真係可以獲得准許繼續進行六四嘅悼念活動都相當之艱難喎。葉中文， 我諗呢兩年有班年輕激進青年，未講話呢個紀念六四維園，稱佢為咩啊儀式啊，係嘛？叫咩？ 行禮如儀，佢哋 行禮如儀啊！咁啊，即係我覺得喺年輕人係有一種咁嘅諗法啊！咁我自己都覺得咧，六四嗰啲維園活動搞到今時今日咧，確實已經係有啲變咗質啊，同佢哋呢個當初嘅時候嘅一啲想法，而家真係有啲行禮如儀啊，甚至成咗另一個嘅政治活動，即係對於嗰個當年係了解幾多咧？因為我覺得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果支聯會搞咗咁多年，佢是否通過呢個活動有幫助年輕人或者部分市民咧，係全面一啲、深入一啲，或者經過時間洗礼之後，點樣去回過頭嚟認識當日嘅呢一場事件？點樣認識當時中國嘅面對嘅國內外嘅情勢啊？年輕人嘅不滿係乜嘢？今時今日到底係有冇作出咩改進？我覺得係真係幫助大家去了解六四，了解中國發生嘅事咧。我覺得咁樣嘅集會咧，咁樣嘅紀念咧，係有意思過咧。而家其實已經變咗另一個性質。 嗯， 你仲要去提出推翻結束一黨專政？我試問你點去結束一黨專政咧？你即係唔好提出一啲欺騙，我唔話你欺騙都好啦。你係就好似頭先嗰個法，唔係今日嗰位法官講嘅，你唔好咁幼稚啦，你唔好咁不切實際啦。你仲喺度提呢啲咁嘅口號，你做乜嘢咧？你就係除咗呃一啲小青年細佬哥嚟幫你去信，你仲可以結束一黨專政啊？而家點結束啊？香港啊，即係我哋大家應該好平心靜氣、客觀公正咁去睇一啲事。當年希望大家關注呢件事，及時去了解認識呢個問題係好嘅。發展到今時今日，已經變咗另一個，就係一個政治活動，而且係一個完全不切實際嘅政治活動。唔好講笑嘅噃，而家澳門咁嘅情況，我估計香港係而家已經唔批啦，係咪？已經係 答覆咗啦，會上訴 啦，係唔批嘅，唔會批嘅，冇可能俾你咁樣再咁樣舉行喺度咁。所以大家咧應該正視一下咯。 胡麗雲點比較兩者嘅拒絕嘅理據？ 簡單一句，澳門非常之坦白，跟足中央嘅嗰個指示嚟到去。坦坦白白去講，就係因為呢一個嘅國家安全嘅問題嚟到去拒絕。香港仲依然係好掩掩養養，利用一啲好表面嘅一啲嘅功夫嚟到去拒絕。但事實上，我就真係好想知啊，若然真係有人去呢一個嘅維園，仲係大量嘅，到時香港警方又會用乜嘢嘅法例嚟到去提出一個嘅檢控呢？我就真係好拭目以待。若然佢到時候用一個國安法又好，或者用呢一個公安條例都好，你都係提出起訴嘅時候，我又想睇下究竟嗰個嘅秩序又係有幾咁混亂啦。當然依家權在佢手，佢可以點樣講就點樣樣講。但事實上，佢今天所講嘅就係防疫啊嘛，純粹防疫嘅時候。可能好多市民真係以為佢講嘅呢一個嘅説法，就諗住幾千蚊啫，唔緊要啦，咁就自己走咗出嚟啦。咁到時候呢一群嘅市民又俾佢嚟檢控，檢控咗又用咗另外一啲嘅控罪嚟到去提出起訴嘅時候，咁又會唔會係好無辜呢？第二樣嘢，我自己會即係回應翻阿葉大姐你仲話所講嘅就係，因為呢一班人行禮如儀的，而且確有一段時間我都會覺得支聯會所有的这些六四活动都是挺行礼如仪，但只要你去过的时候，你就会知得到其实他在当中里面是陈述整件事历史的事件是怎样。而更重要的就是我想说， 在这几年的里面面对一个这么沉重的一个压力，这么沉重的一个政治打压的时候，这群人还是继续锲而不舍来到去坚守，来到去表达他们那个诉求的时候，我想这个已经不是叫做行礼如仪这么简单。 好，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多谢两位，拜拜。